小素有点生气了，这么大一个组织，怎么连最基本的信誉都没有？而周莹雪看到这条短信后，却豁然抬头看向任小素。 老爷，你到底在73号避雷里干了什么啊？ 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周莹雪就已经意识到，这条短信里所说的破坏规则的人，一定是自家老爷，不会是别人了。任小素黑着脸， 在你眼里我就是这种人？ 对，你是。 这一次任小素确实玩大了，明明安京寺去了30多个 A 级杀手，除去死亡的11人还剩26人，可这26人里也只有2人获得了明年参加选拔的资格，这人数但凡超过5个，安京寺也不至于取消那条规则，实在是被任小素逼的只能收回自己的规则，安京寺也不想这么做呀。任小素回到酒店，似乎被巡演团队的人给看到了，所以他刚回酒店，李然就过来找周莹雪，硬是拉着周莹雪聊了2个小时才离开，差点就给周莹雪聊崩溃了。任小素乐呵呵笑道， 看来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你们关系好了很多呀。 周莹雪翻了一个白眼， 这分明就是来看老爷你的。 对了， 任小素掏出一大堆手机来， 这些手机上面都是完成了任务的，每个手机都应该有1-2个猎杀火种公司成员的酬劳，算算看有多少钱。 周莹雪呆呆地看着面前20多个手机，她大概明白安京寺为什么取消规则了。 老爷，你不是说火种公司总共才去了40人吗？你这儿就有20多个？ 不止40，我感觉火种公司去了80人都不止，是安京寺的情报有误。 任小素把事情前后给周莹雪说了一下，周莹雪这才知道，原来这次老爷去73号避雷竟是如此凶险。 还好老爷你没有进隧道，不过这火种公司和安京寺都不是什么善茬，只希望他们下次斗来斗去的时候不要波及到我们。 周莹雪挨个拿起任小素给他的手机统计酬劳， 这里一共是15个凌晨小队酬劳，6个黄昏小队酬劳，原本说是凌晨一个15万，黄昏一个50万，不过后来安金寺临时加价翻倍，所以这里是1050万。 说完周莹雪都眉开眼笑起来，要知道这1050万里有他200多万呢，他这躺在酒店里什么都没干就有钱拿，这种好老爷天底下上哪儿找去？ 安京寺肯定会察觉到这批手机出现了问题，毕竟 A 级杀手都没能猎杀到多少个火种公司成员，这批 B 级 C 级杀手却像是有如神助一样，必然不正常。我看这些账号恐怕也在监视之中了，怎么才能把钱安全地转移出来？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去洛城的赌场，他们那里可以直接从不记名账户用账号密码划拨资金，赌场把钱给你换成筹码之后，你兑出来转入新账户，或者直接带着筹码都可以。这赌场应该是清河的，保密性做得极好，虽然有手续费，但这手续费花得值。 就算是清河的也不能完全信任吧，口碑归口碑，但实际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 不至于，之前各个财团都有向赌场施加过压力，希望他们能冻结一些账户，结果赌场不买任何财团的账，只听清河集团的。 等回去了再说吧，先把这些账号密码记下来，短信删了，找机会把这批手机给卖出去，又是一笔钱。 这个可以去找当地的黑市卖掉，各个壁垒分批卖掉的话，还不至于一次放出太多拉低价格。 周莹雪充分发挥了她的辅助作用，任小素对中原还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有周莹雪这样一个前情报工作人员在身边，也能了解更多的事情。 下一站去哪儿？ 明天就要启程去74号壁垒开演唱会了，在74号壁垒待4天时间，然后去73号壁垒开演唱会，李然在73号壁垒还要去试镜。 任小素听到73号壁垒就无语了，自己跟73号壁垒是过不去了吗？这都要去第3次了。但愿他们抵达的时候，73号壁垒的风波 已经彻底平息了吧。巡演自然就该有演唱会这样的活动安排，不过任小素忙里偷闲，当团队里其他人都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就窝在酒店里看书。李然的助理方志还想让任小素去演唱会现场帮忙，但是被任小素给无情拒绝了。此时此刻，火种公司的作战序列正在召开总结会议，分析此次73号壁垒的战斗得失。复盘对于所有指挥官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就像学生专门准备个纠错本一样，回顾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以此来避免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灰暗的会议室内，所有人正襟危坐。这里不太像是个会议室，反而更像是一个关禁闭的囚牢。 这次顺利拿到实验室资料，不得不说指挥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一集的精彩，而且还为我火种公司立威，让那些杂鱼以后不敢随便来看热闹。这里啊，我觉得指挥室功劳最大。 那名指挥室瞥了说话之人一眼，然后平静说道， 现在不是拍马屁的时候，汇报具体伤亡。 死亡43人，重伤4人，轻伤17人。 伤亡要比我们预想的惨烈许多，要知道这次行动中有三分之一都是精锐的黄昏小队成员。 主要就是那个戴白色面具的人，如果不是他也不至于会有这么高的伤亡。不过这伤亡相比我们取得的成功，总部应该会对我们进行嘉奖而不是处罚。 听到嘉奖，所有人眼睛一亮，这将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基因改造以及更大的权限。权限在火种公司内部就是地位的象征，如今指挥室不过是 T3 权限，上面还有 T4 和 T5， 想要成为那样的大人物恐怕道路还很长。指挥室看了一眼战斗包裹， 当天有谁和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交过手？ 比较奇怪的就在这里了，和他交过手的人都死了，我们甚至难以得知对方的超凡能力到底是什么。 这时候会议室内部沉默了，正面交过手的人全都死了，所以难以掌握对方的有效信息。他们现在最有用的信息就只剩下对方是戴着白色面具的男性，性别则是从身高和身材来判断的。 此人列为 P4 级危险人物，给总部上报材料吧。 与 T1 至 T5 一样， T 代表公司内部权限，而 P 则是代表了危险等级。上一个被定义为 P4 的危险人物还是西南的李神坛，至于 P5 至今一个都没有，只是空缺着。但火种公司坚信这样的人物在诸神的时代一定会出现。就在火种公司复盘的同时，安京寺内部也同样在复盘。某一处民居之内，几个人围着饭桌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着。 这次还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的，根据我们判断，火种公司已经通过骑士组织得到了实验室资料，不过骑士组织好像依然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立马回了洛城。当天比较意外的事情是，火种公司的潜伏手段比我们了解到的更加高明，不然也不会让我们错误地判断了对方的人数，所以今后要更加小心一些。火种公司是非常强劲的对手，各位不要小看他们。还有就是当天有人一直在换着手机领取任务酬劳，这导致我们错误估计了里面的同伴人数，事后才了解到那个出面搅局的白面具在战斗开始之前就抢了一批 B 级 C 级手机，所以那20多个火种公司成员都是他一个人杀掉的。 旁边的香草一直皱眉听着，直到这时候才开口说话， 一个人杀了那么多，这是神仙吗？怎么这么强悍？有没有他的详细资料？ 身份未知，身高据判断是182到185之间，据 A 级杀手所说，对方的身体素质极其强大，很有可能是极端的身体力量觉醒者。 饭桌旁一个女孩摸着自己新长出来的精致虎牙说道， A 级杀手没有和他正面交手过，所以火种公司那边应该才有他更详细的资料吧。 这个女孩的虎牙有些奇怪， 竟是比其他的牙齿要长了许多，看起来更像是吸血鬼的牙齿似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草抱着胳膊坐在椅子上说道， 一定要注意这个超凡者，能在混乱战场里随意进出夺取别人猎物的人，简直就像是在战场里玩游戏一样，这种人的实力太恐怖了。 不过对方是实打实的帮我们杀了许多火种公司成员，所以老板的意思是酬劳全都照发，而且要维系好这个关系继续观望。 一旁玩糖话的老头撇撇嘴说道， 怎么注意他又不知道长相，手里的手机还茫茫多，你怎么注意他？你知道他下次领任务用的哪个手机吗？ 等等， 虎牙女孩愣了一下， 之前61号壁垒也有个地级杀手，老喜欢抢别人手机来着，老板还专门去了一趟61号壁垒的集镇呢，不会就是他吧？ 你说这货还闲着没事去当地级杀手，我怎么就不信呢？ 事实上曾经安京寺也怀疑过周莹雪，毕竟周莹雪一到73号壁垒杀周七龙，那边的地级杀手也都全军覆没了。现在看来，周莹雪的嫌疑可以暂时缓缓，暂时锁定对方为男性，毕竟香草见过周莹雪，就周莹雪那身材，戴了面具也没法伪装男性的。这次的混战里，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男人在战后成为了火种公司和安京寺的焦点，所有人都想找他，但却没有什么太好的线索。这个白色面具的光芒甚至掩盖了任小素本体在战场里发挥的作用，任小素就这么被忽视了。 能不能追查一下那个不记名账号，只要他去取钱，我们就能发现他的行踪。 已经在检测之中了，不过我最担心的是他去清河赌场把钱洗出来，这样一来最后的线索也会断掉。 东湖陷落的事件已经过去有一周的时间了，任小素每天窝在酒店里，好像东湖陷落的事情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似的。周莹雪倒是很忙，身为李然保镖的他一直陪伴在李然身边出席各种活动，也不知道那些壁垒里的媒体抽了什么风，竟然还关注起周莹雪来了，给她评了个最美女保镖的称号，给这货臭美了好几天。经过几场演出下来，李然的神色中也有些疲惫，不过出发前往73号壁垒的路上，李然竟是没有去走商务车，反倒是坐到了周莹雪和任小素所在的车上，这让任小素有点意外。要知道李然坐到这辆车上，他可就没法随意说话了，毕竟他的身份是周莹雪的助理啊。 你坐那辆商务车不是更舒服一些吗？ 那辆商务车的座椅都改装过，完全平躺后是可以睡觉休息的，一觉醒来就到站了，这多爽呀。可是李然的理由也很充分， 我担心荒野上有危险，所以想和保镖同坐一辆车，不行吗？这样遇到危险的话你们才好第一时间保护啊，而且大家都以为我会坐在那辆商务车上，到时候有人袭击车队的话，第一时间袭击商务车，我也躲过一劫。 这中原的荒野哪来这么多劫匪袭击车队啊？ 不过对方理由正当，他们还真没办法拒绝李然上车。启程之后，任小素和周莹雪都沉默不语，李然就在越野车的后排看报纸，还把报纸抖得哗啦啦响。任小素忍不住回头一看，李然马上装作正在认真看报纸的样子，而他手里的报纸正对着任小素那一边。任小素赫然发现整版都是关于李然巡演大获成功的新闻，看样子还是头版的位置，难怪要把报纸抖得哗哗响，原来是想炫耀这个。版面里最显眼的是李然的照片，应该是他在演唱会过程中的演出服，看起来炫彩夺目。任小素看了一眼转过头去继续闭目养神，后面的李然咳了两声， 这希望传媒的报纸啊影响力很大的，在周氏王氏孔氏的财团里都能买到， 而且据说啊，火种公司那几座壁垒里，随便一个报亭都能买到他们的报纸。 周莹雪开着车呢，就翻了个白眼。这女人无非就是想说，自己能在这样的报纸占了头版，这才是最厉害的地方啊。结果任小素关注的是其他方面。 这希望传媒是怎么回事？哪家的？ 在他看来，各个财团彼此之间还是相对封闭的，毕竟想要去其他财团的壁垒，都得提前申请通关文件才行。而这希望传媒，凭什么能将产业铺这么大？ 这是清河集团的产业啊，巡演的终点站定为洛城，也是因为要去拜谒一下希望传媒的总编。 任小素恍然，原来是清河集团的产业，难怪，报纸这种舆论喉舌的东西，也确实必须属于中立势力，才有机会铺到好几家壁垒里面去。王氏的纸媒行业就很难发展到周氏，毕竟喉舌产业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啊。而且，清河集团手里握着壁垒联盟过半数的卫星，论消息传递的速度，也确实碾压其他纸媒公司。新闻都是讲究时效性的，谁的新闻越快，谁就越有优势。不过任小素好奇道：“ 能让我看看这份报纸吗？” 李然内心一喜，表面有些矜持地说道：“ 当然可以。” 只不过李然马上就失望了，任小素翻看了所有版面，竟然偏偏不看娱乐版和头版，这一定是在故意晾着自己，对吧？一定是的。而周莹雪心里感觉好笑，她很清楚，自家老爷对娱乐新闻真是一点都不感兴趣。任小素把今天的报纸看完，还专门又要来了车队里存着的前一段时间所有报纸，就这么看了一天。这希望传媒的报纸也挺狠的，时政版专门针砭时弊，王氏、周氏、孔氏都给批评了一个遍，火种公司也同样没有放过。 这样的报纸，总编没被人打死吗？ 以前希望传媒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人去威胁恐吓过，但总编依旧这么做。听说有一次啊，他被人绑架关了3天3夜，腿给打断了，结果被放出来之后，内容还是一点都没改。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没人管他了。希望传媒也因为喜欢说实话，迅速壮大了起来。 任小素愣了一下，竟然没把这个总编杀了，是因为财团还要脸面吗？说实话，他是不太理解这件事情的。不过，看了那么多份报纸，任小素忽然对希望传媒的报纸感兴趣起来。因为仅仅几天的报纸，就让他了解到了许多关于中原的事情。例如王氏与178要塞已经签订修建快速路、铁路的事情，双方对此筹备已久的事情很上心。据说明年中旬的时候，快速路就能初步通车，彻底修建好则要等5年以后了。看来，王氏对西北资源的需求很迫切呀。希望传媒的报纸里还专门报道了东湖陷落的事情，不过对方似乎也不太了解事情的始末，只是着重地报道了一下各个财团对此事的反应而已。期间，任小素还看到关于罗兰的报道，不过对这货的报道基本上都是什么花边新闻。这货在传媒报纸上就像是一个西南的土豪暴发户来中原享受生活似的。倒是结尾处有一句话说，罗兰来中原的目的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任小素忽然觉得这希望传媒的报纸是个好东西啊，之后路过壁垒买当天的报纸就成了任小素必干的事情。唯有李然在越野车后面生着闷气，因为他全程关注着任小素翻看报纸，然后他就发现任小素不是不看娱乐新闻，只是不看关于他的娱乐新闻罢了。这一点周莹雪也错了，任小素对娱乐新闻还是挺关注的，他非常期待在某一版娱乐新闻上看到洛新宇的照片，可惜并没有。巡演队伍是在当天夜里才抵达73号壁垒的，就在路上又有2辆车坏了，还好他们现在全程都带着维修工和维修工具，不然说不定又要耽搁在半路了。到达73号壁垒的时候， 这壁垒之外已经变了模样，不再只有集镇，而是竖起了一片片营区，宛如有千军万马在驻扎似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军演队伍想要进入73号壁垒，首先得经过这片军营才行，只是他们在军营门口就被拦下来了，开始接受盘查。通关文件是没有问题的，但所有人都要接受搜身。好在这军营也有原则，他们见着巡演队伍里有女性，索性派了军营里的女护士来负责女性的安检工作。结果就是李然他们带来的便衣军人都被搜了个底儿掉，身上的匕首和手枪全都被收走了，说是从壁垒出来后可以来军营领取。让李然他们意外的是，周莹雪和任小素两人身上竟然一件武器都没有。不过安检之后依然不能进入壁垒，因为现在壁垒内实行宵禁，所以他们必须在军营里等待天亮，只有早上七点之后壁垒大门才会打开。这李然就受不了了，眼看着壁垒就在眼前，他们也早早的就订好了酒店，旅途奔波了一天已经累得够呛了，竟然还得在军营里坐到天亮。结果那军人刚说完，就有一支车队穿过军营驶入了壁垒。壁垒闸门打开之后又重新落下，李然愣了一下， 不是说壁垒大门不开吗？这支军队怎么回事啊？ 周氏军人平静说道。 那是周氏财团的人， 周氏财团的嫡系在周氏壁垒享受特权，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李然小声对助理方志问道。 啊，能不能联系一下里面的剧组，让他们帮忙想想办法？ 结果方志拿了卫星电话出去联系剧组，回来却无奈说道， 对方表示我们应该自己解决这种事情。 李然沉默了半晌，他没想到这个剧组这么无情，对方明明跟周氏的大人物关系都很好啊。他想了想说道， 给这些军人一些钱试试。 可是这时候钱也没人收了，对方解释说这壁垒里刚刚闹出了大事，如果他们看报纸就会知道东湖陷落的事情，如今没人敢出纰漏，连钱都没人敢收。没办法，李然这时候面对财团部队终于感觉到了一丝无力，金钱与关系在绝对的军队力量面前好像也并不是那么好用。任小素倒是无所谓，直接坐在旁边继续看报纸了，好像旁边来来往往的荷枪实弹军人都不存在似的。到了早晨，新的希望传媒报纸发到军营来之后，任小素甚至还一副自来熟的样子跟军官要了一份报纸。周氏部队的纪律还是挺不错的，他们把巡演团队挡在外面也不过是例行公事，军营里还有李然的粉丝呢，所以大家也不会刻意为难他们。任小素在今日份的报纸上看到说，周氏部队截杀了一支正准备撤退的火种公司小队，但是并未发现有实验室资料。这不仅让任小素沉思，73号壁垒里到底有没有实验室资料啊？等壁垒闸门打开，李然等人立刻进入壁垒，前往预定好的酒店。就这一晚上的功夫，李然的黑眼圈都出来了，周莹雪倒是屁事没有，毕竟超凡者的体质已经远超常人了。就在前往酒店的路上，任小素忽然愣住了。 怎么了？ 任小素把车窗摇了起来，此时李然已经回到了保姆车上，所以说话也不用那么小心了。 看到那个男人没有？你把四叶草的草汁沾到他身上一点，我需要知道他的行踪。 好，不过老爷，他是谁啊？ 你不认识？他叫王从阳，我也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 说着，周莹雪的车辆便脱离了车队，在一旁停靠。然后他本人则假装去买早餐，买早餐的路上与王从阳擦肩而过。周莹雪连碰都没有碰到王从阳一下，就将一滴草汁弹在了王从阳的衣摆上。做完这事，周莹雪又自顾自地买了早餐， 这才慢悠悠地回到车上。 老爷，你吃包子还是油条？我都买了一些。 吃包子吧。 远处王从阳经过之后便躲在人群里，他悄然回头看着周莹雪买早餐以后回到了车上，然后车辆头也不回地离去，渐渐地消失在了街道上。王从阳小心谨慎地检查了一下身上，看是否被贴追踪设备，确认没有之后才沈笑起来，也许是他太多疑了。到了酒店之后，李然连觉都没有补，直接带着方志出门了。周莹雪在任小素房间里嘀嘀咕咕， 他这是去私下里见那个导演了，这时候倒不让我去跟着当保镖了，分明就是怕导演看中我也让我演个什么角色的，小心眼。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笑道， 你想演电影啊？我倒是认识一个导演，如果你真想演的话，等你帮我办完事情之后，我带你去找他，我救过他一命。 老爷，你什么时候又救过导演了？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四叶草的草汁确保无误了吗？这事儿不要出什么差错，等晚上你就带我去找他，看他打算干嘛。 这个叫王从阳的很重要吗？ 不是很重要，之前有点愁，不过我更好奇的是他在73号壁垒干嘛。之前我在东湖旁边就见过他，可是混战起来的时候却始终没看见他的身影，我很肯定他是为了实验室资料来的，可这都混战结束了，他为什么不走？这73号壁垒明显不是一个超凡者适合待下去的地方了，稍微出点差错恐怕就会面临周氏的追杀。 所以任小素在想，难道实验室事件到今天为止仍旧没有完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等晚上再揭晓了。 那晚上我跟老爷你一起去打架吗？ 周莹雪信誓旦旦地说道。 那我先补个觉，晚上绝不给老爷你丢脸。 任小素听着打架两个字，忽然感觉自己就像是街头上的混混跟别人约架了似的。然而就在此时，隔壁周莹雪的房间响起敲门声，周莹雪奇怪地起身出去。 这时候谁会来敲我门啊？刚入住也没到打扫的时候吧。 说着他已经打开了门，却见外面一帮子人看到周莹雪在隔壁，竟在一个中年人的带领下一下子涌入了任小素所在的房间。而这些人身后的李然则黑着脸，他上午刚去见剧组导演，结果那位导演看报纸得知他有一位超凡者保镖，便立刻让李然带路赶到酒店，想要采访一下周莹雪，补充一下他之前那个关于超凡者纪录片的内容。李然也不好意思拦着，所以他还没开始试镜呢，就不得不带着剧组和导演来到了酒店。那导演看到周莹雪便开心地笑着过来握手。 您就是周莹雪小姐吧？久仰大名。 只见周莹雪看到对方伸过来的手，立刻后退一步警惕道， 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 他周莹雪的手是别人可以随便握的吗？老爷还在屋里呢，让老爷看见了可不好。那中年人见周莹雪不跟他握手，竟也不动怒，反而自我介绍说， 啊，你好，我是木婉歌，一名导演。 话说到这里，他无意间看到了正在窗边坐着的任小素，只见任小素一脸平静地看着他。任小素心想，自己之前戴着大大的兜帽，又是黑夜，混乱之中对方应该只能看见自己鼻子以下的面貌，这种情况下对方应该认不出自己吧。然而他马上就发现自己错了，却见那木婉哥看自己的炽热眼神就不像是什么正常人。 恩人！ 木婉哥大叫一声，这一嗓子把周莹雪和李然他们都给吓住了，大家呆呆地看着木婉哥朝任小素快步走去，李然都懵了，任小素怎么成恩人了？这他们是什么转折呀？只是他有点不开心的是，刚才面对他还高高在上的导演，现在见了周莹雪和任小素竟然一次比一次客气。李然知道木婉哥很痴迷超凡者，甚至还想拍个全部由超凡者当主演的电影， 但这么大的导演，不至于对超凡者如此亲切客气吧？而且刚刚木婉哥管任小素叫什么来着？恩人。等等，任小素是木婉哥的恩人？李然好奇道。 木导，您这是？ 却听木婉哥忽然对身后的所有人说道， 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我有话对这位小伙子说。 说完他就把所有人都轰了出去。李然一脸茫然，今天的主角不该是自己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木婉哥回头对任小素亲切道， 恩人。 任小素摇摇头， 你认错人了。 哎，我们这种玩视觉艺术的怎么可能认错人呢？哪怕你当天晚上只露个下巴，我也能认出你来。您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啊？ 不行。 任小素委婉拒绝，而且心里在考虑要不要杀人灭口的事情。当然这念头只是一闪而逝，好在这木婉哥不知道老许的事情，不然他真的要认真考虑一下了。 哎，您放心，您的事情我一定会保密，我对天发誓，但我实在是想请求您能参演一下我的电影。 只是任小素对这种事情真的不感兴趣，他起身说道， 你最好能保密，不然你也知道我的手段，如果我的身份泄露出去，你没地方可逃的。 说完任小素就推门而出了，他穿过门外的人群，示意周云雪跟他走。等两人离开后，门外的那些人都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却见木婉哥走出房间。 你是不是想演女主角啊？ 李然正正回答， 当然啊。 啊，这样，你要有办法把他们带到片场来，甚至能演一两个角色，我就给你女主角。 说完，木婉哥也走了。李然心情极度复杂，他怎么感觉自己忽然变成了一个天头，就是买翡翠送一颗转运珠的那种。此时木婉哥一边走，一边对旁边的剧组工作人员说道， 刚才抓拍到他们两个人的背影了吗？ 抓拍到了，不过总觉得他们之间好像不是保镖与保镖助理的关系啊。我倒是感觉那女超凡者好像下意识很听那个少年的话，对方一个眼神他就跟着离开了。 木婉哥深吸了一口气，当然应该是这样，对方是在隐藏身份才会伪装成助理吧。他回忆着那天夜里的一幕，这种超凡者怎么会成为别人的助理？他看着任小素带周莹雪离去的背影，木婉哥脑补了一下神秘少年带着他美艳随从，这才应该是电影里神秘的江湖呀。木婉哥想了想说道， 把抓拍的东西都销毁了吧，没经过这种人允许就偷偷拍了影像资料，如果被发现了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此时周莹雪跟在任小素身后叽叽喳喳地问道， 老爷，你真的救了一个导演啊，那你能不能让他把我安排成女主角啊，让那个李然给我演个丫鬟什么的。老爷，你什么时候救的他啊？哎，老爷。 任小素忍不住回头瞪了他一眼， 你再不闭嘴安心找人的话，以后分两成就捡到分一成。 周莹雪立马闭嘴，老老实实地开始感应四叶草的味道，寻找王从阳的踪迹。两人在壁垒里步行了将近30公里，这才开始接近王从阳附近。周莹雪看了一眼味道的来源，她疑惑道， 前面就是解放公园了吧，那里正好是周西龙和罗兰见面的地方，王从阳现在就在里面。 任小素带着周莹雪上了一栋大楼天台，她架好狙击枪观察公园里的情况，而周莹雪则在旁边嗑着瓜子。这一瞬间，任小素有点恍惚， 这一幕怎么好像以前就出现过？ 任小素记得上一次也是这样，他架好狙击枪 周莹雪则在旁边嗑着瓜子。两个人完成任务下楼之后，周莹雪被围堵的时候还喊老爷救命来着。任小素没好气地看了周莹雪一眼， 别嗑瓜子了，拿关把镜查看情况。 两人朝公园内望去，任小素一眼就找到王从阳的身影，对方正坐在一张长椅上看报纸，仿佛就是一个普通人一样，享受着公园里清新的空气。这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的时间。任小素越发确认对方来解放公园有问题了，正常人没事的话，谁会在一张公园长椅上坐四五个小时，屁股也会疼的。就在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周莹雪忽然说道， 老爷，这解放公园南边来了几个可疑的人。 任小素接过关把镜看去，周莹雪没有说错，对方穿着黑色夹克，还戴着线帽，走路之间双臂摇摆幅度不对称，分明是腋下有枪的原因。他再看另一边，王从阳忽然起身离开了公园，这两拨人一定有什么关联。任小素心中猜测道，对方在这个解放公园里一定是要干什么吧，只是这解放公园里能有什么呢？明明就是个普通的公园呀。紧接着任小素竟然看到那几个穿着黑色夹克的人竟然有人拿出手机似的袖珍仪器摆弄了半天，有人在某一块草地上画了一个圈，完事之后他们迅速离开，但没离开太远，只是在旁边的饭店里吃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他们是不是想挖开那个画了圈的位置啊？只是因为现在公园里还有普通的壁垒居民，所以他们没法动手，想等宵禁了再动手。 可王从阳出现在这里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他带的头，想到公园里挖点什么东西出来？他很有可能就是这次行动的主谋。你们一般干情报工作，主谋也是隐藏在幕后，不跟随一起行动的吧？ 是的。 这下子任小素来了兴趣，王从阳想挖的东西一定很值钱吧。 老爷，咱们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抢他一票了。 任小素乐呵呵笑道，这王从阳之前找过自己好几次麻烦了，自己不找对方一次麻烦能说得过去吗？ 那怎么办？等他们挖完咱们再下去。 不，我先去收拾王从阳，到时候他们受惊吓跑路以后，咱们把草坪挖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说着他带着周莹雪下楼了，寻着王从阳所在的方向走去。只是没想到的是，他们刚走过两条街道，就有王从阳在街道上迎面相撞。任小素戴着兜帽，还刻意把拉链拉得很高，低头走路时对方充其量只能看到下巴。任小素和周莹雪站在原地，王从阳也站在原地，双方就这么僵持住了。只是王从阳虽然没认出任小素，但他认出了周莹雪。早上的时候他就对周莹雪起过疑心，这时候遇到了熟悉的面孔，他只是一瞬间被反应过来自己早就被跟踪了。这时一群刚下晚自习的学生从他身边经过，有个学生还好奇地打量他们三个一眼，不过并没有在意，他们得赶紧回家，等会儿可就宵禁了。就在学生经过任小素和周莹雪身边的时候，王从阳竟然转身就跑。任小素哭笑不得，这王从阳还是跟以前一样小心谨慎，竟是连半点交手的念头都没有，直接远遁。任小素叹息道， 唉，打草惊蛇了呀。 他和周莹雪不能去追，这时候在街道上展开追逐战就太显眼了，甚至会引来周氏部队的围剿。要知道周氏部队里也有超凡者的。旁边周莹雪小心翼翼说道， 老爷，我这四叶草只能判断方向，没法准确判断距离，我也没想到他正朝我们走来。 没事。 任小素看了一眼天色， 既然惊了他们，那之前那些负责挖掘的人应该也离开了吧，王从阳肯定会想办法通知同伙的，我们现在就去公园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你就不要跟着了，回酒店去吧，这里啊有点危险。 任小素的意思是，周莹雪虽然也是超凡者， 但在这里会拖他后腿，毕竟战斗力太渣了。而周莹雪想的是，老爷还挺关心自己安危的。 老爷，我跟你一起。 滚。 好嘞。 任小素找了一间公共厕所换了装束，还召唤出影子来穿上衣服，戴上了一个猪八戒的面具。之前的白色面具不能再戴了，被人看见了容易拉仇恨。趁着宵禁，任小素快速朝着解放公园赶去，影子在前，他在后。只是让任小素意外的是，还没到地方，他就听到铁锹铲地的声音。 等等， 难道王从阳没有通知同伙离开吗？怎么这群人还在挖呀？他操控影子过去，对方看到影子戴着面具也不意外，毕竟干脏活都不想把身份暴露给财团。却见那些穿着黑色夹克的人看了影子一眼。 王从阳是吧？蒸汽列车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躲在旁边听着这话都愣住了，这是把影子当成王从阳了呀？难道王从阳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所以王从阳并没有通知他们被发现了行踪？只是对方要王从阳的蒸汽列车干嘛？似乎是要蒸汽列车有什么用途，而且要通过蒸汽列车来确认王从阳的身份。不过他想了想，直接咬咬牙，隔空招出了蒸汽列车，并刻意控制着列车不要发出巨大声响。那黑色夹克为首之人打量了一眼蒸汽列车，满意点头道： 行，确认身份，等会儿资料挖出来之后，我们乘坐你的蒸汽列车闯关出去。你说你最高时速120公里，那周氏部队在荒野上肯定追不上你，到了壁垒外面自然有公司的人来测应，资料就放在你的蒸汽列车上。你既然收了钱，那就必须保证资料万无一失。 说话间，已经有人挖到了一块铁板，对方将铁板掀开便钻了进去。15分钟后，有人提着银色的箱子从下面钻了上来，那箱子上赫然是火种公司的火苗标志。任小素都傻眼了，这些人是火种公司乔装的呀。原来73号壁垒里真的有灾变前实验室，而且因为周氏封锁的关系，火种公司还没能顺利地把资料运出去，所以才找来了王从阳。他们想利用王从阳的蒸汽列车直接闯关。王从阳现在开始转行干物流快递了吗？任小素操控着影子在火种公司挖掘的坑洞旁边等待着，而火种公司则留了3个人在外面，其余6个人全都进入坑洞里面，不断地将里面的资料装入保险箱，然后运出地下的实验室。任小素想让影子探头看一下实验室里的情况，结果却被地面上的3个人拦住。 你只是负责押运，不要管其他事情。 影子点点头，站在一旁默不作声。任小素心想，那自己就等着这些人把资料搬到自己蒸汽列车上就好了。那么多人争抢的实验室资料，号称天价的实验室资料，竟然就要被火种公司拱手相让了。也不知道事后火种公司发现得多恨王从阳啊。旁边的火种公司成员也没怀疑什么，其实他们还是很谨慎的，见到王从阳就先验证超凡能力，这能力也对得上号，没人能够冒充。毕竟每个人的能力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相近的能力，也就是操控元素系的超凡者，例如水系、火系之类的，但蒸汽列车总不至于有一样的吧。随着地下不断挖掘，以及一个又一个的箱子送上了，一名火种公司成员看向影子： 酬劳现在就付50%到你账户上，运抵壁垒外再付你剩下的50%尾款。你的账号还是之前给的那个是吧？ 任小素顿时就急了，这钱怎么能打到王从阳账户上？活明明是自己干的呀，钱理应打给自己啊。影子赶紧用树枝在草地上划拉出一串账号数字了，后面还有6个字，好人一生平安。那火种公司成员都给看乐了。 是要换新账户是吧？行。 说着 他就示意旁边的人给这个账户转钱，按照约定是200万，先付100万定金。火种公司成员打量着影子， 早就听说你王从阳极其小心谨慎，没想到蒙得这么严实也就算了，连话也不愿意说，怎么怕有人通过声音找到你？ 影子不能说话，这一点直接被对方理解成了王从阳的小心谨慎。任小素这一刻忽然感觉，这王从阳的身份在中原好像还挺好用的呀。至于用了之后王从阳会不会遭殃，那跟他任小素有什么关系？就在这时，地下的资料似乎已经全都搬运完成了，火种公司成员将13个箱子装上了蒸汽列车。然而还没等他们撤离呢，解放公园外面竟有好几束手电筒的光芒在不断靠近。火种公司成员立刻皱眉看向影子， 你出卖我们？ 影子摇摇头。其中一名火种公司成员仔细朝光芒来处看去， 是周氏的巡逻部队，可能只是日常巡视，杀了还是直接走？ 杀了。 T438 你带其余5人断后，把他们解决掉，我们3人跟着蒸汽列车离开，等杀掉之后，你们6人便继续在安全屋潜伏，等待未来73号壁垒里新的任务。 明白了。 必须让他们有机会开枪，这样注意力才会被你们吸引到解放公园这边，我们才能更加顺利的带着资料离开，懂吗？ 明白。 任小素在旁边听着，新奇于这些人竟然群以代号来互相称呼。解放公园的黑暗里，那6名火种公司成员悄然杀了过去，巡逻部队还没能靠近蒸汽列车所在的区域，就已经遭遇伏击。巡逻部队以正常巡逻队形在解放公园里巡视，30人走成2排，因为安保条例的关系，这些人的枪连保险都没有打开，而且弹夹里前2发子弹还是空包弹，这是用来示警的，不是他们蠢，而是壁垒里的安保都是这样的。可是当他们经过公园一片树林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响动，班组长回头一看，赫然发现队伍最后面的6个战友已经被人割喉了，而且行凶之人竟然也不逃跑，还对他们笑了笑。班组长吼道， 战斗，开火。 说着所有人打开了枪械的保险，可那偷袭他们的6个人竟然宛如鬼魅一般，在树林里速度极快，枪口根本追不上他们的速度。一阵风吹来，树叶哗啦啦地响着，对方的脚步声好像就在自己身旁，可巡逻部队却分不清敌人到底在哪儿。解放公园里骤然响起枪声，自打东湖陷落事件之后，整个73号壁垒的神经都像是紧绷了一根弦似的。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如此严格的警戒之后，竟然还有人行凶，而且下手的还是巡逻部队。听着响起的枪声，影子身旁一名火种公司成员对影子说道， 走吧王从阳，直接从东门闯出去，撞破闸门再向东南拐弯，会有人接应我们的。 影子当先上了蒸汽列车，火种公司的人则在驾驶车厢里紧紧地盯着王从阳，以免王从阳使诈。而任小素则趁他们上车后便扒到了车皮外面。蒸汽列车发动了，可这火种公司的人忽然发现，这蒸汽列车竟然不往解放公园外面开，而是一直在解放公园里面兜圈子。火种公司成员发现这件事情之后皱眉道， 为什么不走？你在这解放公园里转什么呢？你以为你开的是公园里的游园小火车呢？ 结果他们便看到王从阳凭空抽出一把黑刀来。火种公司成员冷笑道， 哼，原来是想要黑吃黑啊，但你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格，我们有3个人，你却只有1个，蒸汽火车的能力也用了，我们就在车里，你还能撞死我们不成？ 其实按照火种公司成员的想法一点都没错，一个超凡者就一种能力，现在大家就在蒸汽列车里面，王从阳的身体素质说不定还不如他们这些基因改造过的战士，所以王从阳想要黑吃黑跟找死差不多。他们唯独没有想到的是，面前的人并不是王从阳，或者准确地说，他们面前的甚至都不是人。骤然间 蒸汽列车急刹，因为巨大的惯例，火种公司三名成员踉跄了一下，便朝影子扑去。蒸汽列车在高速行驶当中骤停，这惯性若没有精准的预判来改变身体的平衡，那就必然会出现丧失平衡的巨大失误。平衡是每个战斗者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别说超凡者对决，就是普通人的搏击比赛，一个失去平衡的搏击运动员也将会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火种公司成员的身体素质极其强大，寻常超凡者跟他们都无法相比，所以当着失衡的瞬间，他们便迅速利用自己的脚掌来调整平衡，让他们不至于特别狼狈，自己撞到影子的刀上。可出现了失误，就一定会有破绽，却见影子手持黑刀从三人之间穿梭而过，火种公司成员奋力挥刀斩在影子身上，可他们愕然发现自己的刀砍在影子身上，对方却连哼都没有哼一声，仿佛他们三人手里挥舞的并不是刀，而是纸片。而这时影子的黑刀已至，有火种公司成员本能反应抬起胳膊，想用胳膊来缓解黑刀的速度，可那黑刀划过他的手臂时，竟半分迟滞都没有出现。 如此锋利的刀， 火种公司成员大惊失色。 是你？你到底是谁？为何与我火种公司作对？ 可话才刚说完，他就失去了意识。之前任小素跟火种公司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火种公司早就发现有人能用力气将人体腰斩。别听说书先生讲的故事那么玄，可现实里真的很少有刀能做到这一步，所以腰斩通常是以巨大的力气来做到的，而不是刀本身有多么锋利。而火种公司在之前收敛尸体的时候发现，尸体的骨骼都极其的平整光滑，这是刀的威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